เขามาจอดตายที่โตลอนมีสปาร์กิมันนะฟัดกี้有十力四无所谓咁啊菩萨有冇咧有菩萨亦有十力亦有四无所谓咁啊现在我哋咧就解释菩萨嘅十力第一佢就发一切自心坚心牢固力咁啊菩萨发心咧自利利他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咁佢呢一点心咧永远都唔会改变，时时刻刻学佛所学，行佛所行，永远咧唔退心嘅，就名为叫做坚心牢固力。第二系大慈力，第三咧叫做大悲力，即系个菩萨咧具足呢个慈悲心。若果菩萨啦，一定。要有呢个慈悲心咧，先至叫做系菩萨。所以《楞严经》里边讲啊，佢话自未得道，先道人者就菩萨法则。咁啊，《楞严经》咧里边啊，如果你就边一个学熟啊，《楞严经》咧真系里边嗰啲资料咧好丰富啊。咁啊，刚才所讲呢两句嘅经文咧，系出于《楞严经》，佢话自未得道。即是自己未曾了生死但是先度人者他发一点心先去度人所谓义利之他出发点利他重要过自利这点心就叫做菩萨发心亦是菩萨的大慈悲力第四是具足精进力菩萨的慈悲呢不是说一日两日第三日就不发的了不是这样的菩萨的慈悲呢不是说啊一个两个人我度他就算了第三第四个我就不理了不是的菩萨度众生不限这个时间性亦不论这个人数的多少凡是有缘者而他力量做得到啊他一定能发心那么这种发心在哪处得来呢就具足这个精进力了他有一种精进心永远不退屈永远不下海随随处处时时刻刻他的观众生与自己的义理一样啊因为普通的世俗人呢他的慈悲心呢就梗是呢先对自己呢那么外人好坏都与自己无关啊啊如同这个古文里面呢都有呢这样的意思他说亲亲与人民对人民而爱物啊先亲其亲对自己人好然后才去推广对外人咁其实呢社会上呢个个人都系咁样嘅慈悲心都唔简单㗎啦。能够先亲其亲然后先推广及人假如个个系咁样呢社会都会安静国家都会太平。但是佛陀嘅慈悲与菩萨嘅慈悲呢佢就无分彼此㗎。所谓冤亲平等不单一时可以说呢时时都这样做不单一个地方在在处处都这样做那么他这种这样的勇气魄力就在乎他这个精进力的事而得来的他勇猛精进去做这种这样的利他的事所以第四呢他就具足这个精进力第五呢具足禅定力呢但是菩萨发心呢有阵时都会退心的有阵时遇到那些盲不讲理可以说是受彩遇着冰有理都讲不清的你想劝他吗他还大声过你你想叫他做好事吗他讲那些话还漂亮过你你遇到这些这人呢真的没有他的福有阵时菩萨呢如果这个道心不是坚固的话呢 咁啊真系菩萨有阵时都会退心噶喎，所以突然咧有一种禅定力，就系话菩萨行慈悲，所谓时时刻刻处处有一种精进力咧嚟到支持佢。但系如果讲到佢唔退心咧，有一种定力啦，咁啊菩萨度众生啊，发挥佢嘅慈悲嘅时候咧，顺境之时。遇到呢个好嘅众生啊，固然冇问题啦。即使遇到嗰啲五逆嘅，嗰啲个盲绑你嘅众生咧，菩萨照样度佢。即使对方对自己咧点样咁麻利、毁辱，但系菩萨都入禅定啊，自己自修啊，外边嗰啲境界咧，佢一概唔理啦。咁啊，有呢个禅定力。然后只有精进力啊，咁啊有精进力咪可以行呢个大慈大悲度人啦。第六就系具足智慧力，咁啊菩萨行慈悲嘅时候，点样嘅度人呢？佢有智慧，有一种智慧之故，所以咧众生咩嘅根性啊，系大乘根性，系小乘根性，系智慧猛利，就抑或系愚蠢之人。咁啊，菩萨用佢自己从禅定中所起呢个智慧咧，佢能够分别清清楚楚，到呢个时候度众生啊，所谓言无虚化啦，一举一动都可以令对方得益，就是、名为佢哋具足智慧力。第七系不厌生死力啊，咁啊，菩萨度众生咧，所以佢咧唔想咁快成佛噶、哦，而同地藏菩萨讲啊。咁啊，众生道尽得方正菩提。如果地狱未空咧，佢永远唔成佛噶。又如普贤菩萨讲啊，佢话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但系我此愿力呢，都无有穷尽啊！可见菩萨嘅慈悲，菩萨心愿永在生死，绝对唔会厌恶呢个生死，务求要道尽众生。自己呢个愿力咧，方能满足啊！所以佢就不厌生死力。第八系无生法忍力。咁啊，菩萨虽则系利人，但系亦都要自利啊！好似一个人落海救人，如果自己都唔会游水啊，点可以救人啫？说不定咧，如果你唔会游水啊，去救人咧，不但救唔到人啊，自己同样咧系浸死嘅，肯定。因此菩萨虽然有慈悲、有精进、有禅定、有智慧，而又不厌生死去度人，但系自利呢方面呢都时时刻刻精进用功，无有间断。佢证得呢个无生无灭、不生不灭、清净般若实相，所以叫做无生法忍力，啊具足解脱力。咁啊，菩萨咧修行成功，咁啊自己解脱啦，好似一个人咧放咗绳啊，唔俾人绑住啦，咁啊自由自在啦，自己唔俾人绑住，自由自在先至可以个帮人做事啊嘛。而自己两个手俾人绑住，就点可以帮人做事呢？咁啊，菩萨啦，断尽见思尘沙，亦都咧除粪断。这个无始的无明，自己虽然未曾究竟解脱成佛，但是起码登地以上破无明，份份正法身，份份得到解脱自在，自己解脱，然后才就可以解脱于人。第十是具足无碍之力，菩萨既然得到解脱，咁啊，佢有无量嘅智慧，有无碍嘅辩才，有咧无量嘅神通啊，处处咧度人啊。咁啊，具足呢十种嘅力咧，就名为叫做菩萨。咩叫做四无量心咧？四无量心就系慈悲喜舍。咁啊，乜嘢叫做慈悲喜舍咧？慈。依照呢个驱舍论第二十九里面讲啊，佢话慈者就系俾人哋个快乐，与呢个慈心咧俾佢个快乐。 悲者呢就能拔这个众生的种种苦恼，喜呢就是欢喜啊，即是欢喜众生呢能够发心皈依三宝，能够信佛受菩萨所教化。咁啊，所以呢个喜字呢四无量心里面都好重要啊。咁我呢就好简单讲一两句。例如某一个人咁啊，佢想发心，好似铺佛金啊，打斋戒严啊，或者捐钱起佛典啊，或者修桥直路啊，或者赠衣施药啊，咁啊呢一种咧就肯定，如果冇钱就不能做。你即使捐个斗零啊，捐个一毫，咁你都要有个斗零有个一毫先可以捐得啊。如果你冇咗个斗零，冇咗一毫啊，你呢个斗零一毫都捐唔出。虽则个斗零一毫，在现时呢个币值嚟讲咧，简直就冇作用噶啦。咁你都要有个一毫斗零先捐得出啦。咁如果有一个人连斗零一毫都冇啦，咁佢咪岂不是永远唔使做功德？咁永远都系有钱佬嘅世界，等于话有钱佬，佢只要发心捐助、修桥整路、做好事，佢就求到福啦。咁我斗领都冇啊，咁我呢个福啊点求咧？咁你唔使慌，佛咧系最平等嘅，不但兼顾嗰啲有钱人家可以求福做善事啊，即使穷佬咧亦都有机会。咁我哋十大愿王啊，朝头上早点咧，大家都会念到一者礼敬诸佛，第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四者忏悔业障，五者随喜功德啊。咁如果自己冇钱，睇完你做好事呢，你自己生一种惭愧心，觉得自己不如人，别人可以千千万万捐助，成全呢个社会福利嘅事，咁肯定系求福啦。但是自己没钱了，那怎么办呢？那你生个欢喜心，你赞叹、某某人，这道河没道桥呢是很不方便的。那如果你现在发心做这道桥，方便两岸的人来来往往，功德无量，你生一个欢喜心，生一个赞叹心呢，你的福报啊，谁知这个出钱的人呢，即使不多过，起码都平等。为什么？很简单，从这个物质来讲，一个人有钱，你说十万、八万、一百几十万做件好事呢，他有什么问题？他拎得起嘛，等于，九牛拔一毛，看不出添，对他的总和的财产呢不会有什么损害嘛。但是这个名字呢，他已经有了，就已经抵偿了他的功德。但是这个穷人家呢，他虽然他没钱去做，但是他生一种欢喜赞叹心呢，他这一点心呢是出于这个知识，而又出于他自己一种惭愧心，他觉得今生没福，不能做好事，他就知道自己宿生的罪业，他生一种惭愧心，他不但消除他这种穷苦的罪业，而他这个欢喜赞叹之心呢，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所以金刚经，尤其是这个波野部，波野的妙理我在第一二日已经讲过了，在整个释迦牟尼佛一代时教之中，波野这种的智慧，不可思议，若果你结缘修前五道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若无波野观照，有这个我相，有这个我见，其福虽大都不是究竟， 如果答到唔忘我，我终于做咗就算啦。你以后问起我都可能几乎都唔记得呢件事。如果咁样咧，你个功德、你个福报啊，就要大好多、大好多啦。咁啊，如果呢个穷苦人家，佢为着想结善缘，但系自己无能为力，所以佢生一种惭愧心，自己惭愧冇咁个福报。而再来一种欢喜心，赞叹随喜，本来呢个人他想做收呢道钱，但是他就无宁两可，又想做又想不做，不敢决定。但是如果你在旁边加一句话，肯定他这个信心，呢道桥造成方便两岸人的出入往返，说这件功德何等的伟大啊。所以我就明白这个道理啦，凡是人家做好事，你没钱不能做固然暂且不提，即使你有钱但是我不喜欢做这件事，那么你都不要诽谤，你尽量随喜成全别人这件功德呢，这个功德呢同样是这么大。所以佛经里面做新佛长固然是功德无量，但是如果有一个地方那些佛像或者崩了个头或者断了只手，而你发心修补，请人跟他做回重新来铺金，这个旧的佛像，即是发心做旧佛像的人，这个功德呢胜过做新佛像。因为新佛像就个个人都愿意做嘛，修补旧嘢咧，好多人唔中意，而你咧就特别发呢一点善心啊，使到呢一尊有残缺嘅佛像而重新咧完完整整，以到后来者咧见到嘅恭敬礼拜，仲无量嘅福报。这个后来者见到啊呢一尊残破嘅佛像重新圆满，佢生一种福报。生一种欢喜心，所得的福报呢都完全呢由你这一个发心修补佛像的处而落。那你说你的功德是何等的伟大呢？所以我讲的这个喜字呢就略为呢多讲几句，希望各位呢明白这个道理啊。以后呢有钱做功德固然是功德无量啊，如果你自己是一个苦恼子，福报不如人，你千万不要嫉妒，不要障碍，你以一个欢喜心随喜赞叹，说不定因为你一句欢喜心讲一句话，能够成全这个人做这件好事，以后利益无量无边的人，那你这个功德呢同这个出钱的人呢是同样就看待。所以第四呢就是舍，慈悲喜舍嘛。什么叫舍呢？舍呢不是说他的布施给钱叫舍，其实呢这个慈悲呢已经包括布施出金去帮人的了。所以这个舍字呢不是说叫你施舍这个金钱，而是叫你施舍这个名以及这个利，就等于话我哋以前有慈悲心去做咗一件功德，你个心咧连呢件功德嘅事咧你都舍弃，你唔好咧记住响个心处，因为冤亲平等啊，万法平等都无分彼此你我，咁我哋发咗心咧算啦，所以话财入山门啦就福归施主。你已经发心送了那些钱送入这个山门，你发心那些钱去做了这件好事了，这个福呢就别人抢不去了，肯定是归你自己所有，那就行了，还什么多讲，还什么挂着在心呢？所以舍者呢就是叫平等，你度人的时候以这个平等心度人，冤亲平等，舍弃一切的名利，这个福呢是自尊自上，心如大海，就高如大山。 咁就真真正正可以念一句咧，系阿弥陀佛啦。咁啊，呢个慈悲喜舍，照呢个诚实论里边讲咧，呢个慈系与呢个亲恨相违背。我哋有呢个慈心啊，就当然啦，唔会有呢个亲恨，系一种嘅善心。呢个悲咧，就与呢个怒害咧相违背。既然有一种悲心去助人咧，就唔会有呢个怒害心啦，系一种善心啦。呢个欢喜赞叹咧，就与呢个嫉妒啊系相违背嘅，因为既然欢喜赞叹啊，随喜称赞啊，就绝对唔会有嫉妒，所以随喜赞叹咧，亦系一种善心。咁啊，如果我哋对呢个慈悲喜呢三种啊平等看待，忘我忘人呢种就名为叫做舍。咁啊，能够有舍咧，就对呢三种都平等啦，就名为叫做舍。咁啊，呢个慈悲喜舍以乜嘢为佢个体性咧？在呢个显扬圣教论第四点里边讲啊，佢话呢个慈以呢个无亲恨嘅善根为佢个体性，呢个悲咧以呢个不害嘅善根为佢个体性啊，呢个欢喜赞叹就以呢个无有嫉妒嘅善根咧为佢个体性，呢个舍咧就以呢个无贪无嗔嘅善根咧为佢个体性。咁啊，所以四无量心唔单我哋解释佢嘅意义，我哋亦都解释咧四无量心啊，佢呢个本体嘅体性啊，以乜嘢为体？就希望大家咧对呢个慈悲喜舍呢四个字啊，尽量咧发心，尽量做到成全自己嘅菩萨心肠。四变。变咧就系、变财，有四种嘅无碍变。第一叫做法无碍变啊，法咧就系、佛所说嘅教法，即系咧一言一语或者现在嗰啲经典任何一部，咁啊菩萨咧得到一种无碍变啊，对于佛所讲嘅音声言啊。所有呢个文字经典嘅研究咧，佢都一一能够清清楚楚了解无碍。第二系意无碍变啦，既有呢个音声，一定有音声所传里边嘅道理；既有呢个文字啊嘅经典啊，经典里边一定有佢一种甚深无尽嘅道理。咁啊，菩萨咧。通通都了解，就名为佢哋义无碍变啦。第三系慈无碍变，慈咧就系、呢个言慈。咁啊，菩萨度众生咧就唔单系一种嘅言慈，所谓诸方嘅言慈都通达自在啊。咁啊，好似我哋咧，只系识得广东话、普通话咧，我都系麻麻地啫。咁啊，如果讲下就得。但是如果你照字咁读咧，就读得唔正啊！咁啊，亦如我喺美国住咗咁多年，咁啊应酬几句嗰啲鬼话咧，我都可以讲几句啦。但系如果真正用在音文学问上咧，就唔够用啦。咁啊，呢种咧叫做言辞啊，未曾得到无碍别，对你教化众生呢方面咧系一个大障碍。咁啊，菩萨啊，有禅定，有智慧。有善定故，佢个自心烦恼得到清净啦，然后生出一种智慧啊，发于呢个嘴，所以佢言辞无碍啊，诸方嘅语言佢都通达，能够咧随人家呢个国家嘅言语，佢都可以通达啦，咁啊可以说法度人啦。第四就咁样啊，说无碍变啊，咁啊众生咧。有些人喜欢呢，喜欢人家赞叹的， 咁啊菩萨咧被用呢个赞叹语啊，咁你诵经嘛，功德无量，阿弥陀佛啊！咁啊，如果你拜忏啊，系亦系功德无量啊，消灾延寿。咁啊，你尽量咧讲呢个欢喜语啊，咁啊鼓励佢继续念经，继续拜佛。咁啊，如果遇到嗰啲蛮不讲你刚强嘅咧，咁啊菩萨咧亦都不妨啊落一种威。咁嚟到咧，一方面纠正佢呢个错误，同时咧亦都鼓励佢上进。咁啊，总之菩萨度众生啦，除众生嘅喜乐，菩萨咧就随随处处度佢啦。咁就变成傲说无碍辩。咁啊，在呢个涅盘经里边讲咧，佢话菩萨摩萨能如是得知四无碍，所谓法无碍、意无碍、词无碍、傲说无碍啊。咁啊，呢个四无碍辩以乜嘢为佢个体咧？在呢个萨婆多部里边啊，四无碍辩咧就是、用呢个慧，唔单有智啊，亦都有慧。因为有慧，所以就能够咧得到呢个四无碍辩。咁啊，咩叫做四摄？四摄咧就系布施、爱语、利行同时。咁啊，菩萨呢以呢个布施能够令呢个不信佛法嘅众生呢生起一种信心。菩萨以呢个爱语令呢个已经生起信仰佛教嘅人呢，佢呢个信心唔单坚固，而且依法去修行。咁一个就利行呢，咁啊菩萨呢令到呢个起一种信心，然后修行的人呢得到理解佛教道理的利益。那什么叫做同事呢？同事就是菩萨以种种身，而跟观音菩萨三十应入诸国土，应若何身得道者，就即现何身而为说法。那么叫做同事。又在这个大地经里面讲，我们以财或者以佛法嚟到布施呢个众生啊，就名为叫做布施。以呢个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乃至嘅布施六种嘅波罗蜜嚟度众生咧，就名叫做爱语。咁啊，令一切众生闻到呢个六波罗蜜妙法门之后啊，修行六波罗蜜大乘法，就名为叫做利他之行。咁啊，以种种嘅神通、种种的变化入于这个六道之中，随其什么道的众生，他的现身教化他，就名为呢叫做同时，就名为叫做四摄法。金刚灭定，金刚灭定呢就是首灵严大定，是为定中之王。如果我们在这个能权这一方面来讲呢，金刚三昧禅定啊，即系首灵严大定呢种嘅力量咧，如同金刚咁坚利，能够摧毁一切烦恼，烦恼咧不能障碍呢个金刚妙定。如果在所破烦恼呢一方面咧，我哋众生无始以来无明、尘沙、见思。这个三烦恼的种的坚固啊，如同这个冰雪，如同这个山石那么坚固的啦。但是这一种定呢，能够呢将它灭尽，所以名为这个金刚灭定，就是赞叹菩萨呢得到这个首灵验三昧，它一切功德皆成就啊。那么以上呢就解释菩萨能够得到以上所讲的十力、四摄、四无碍辩种种的功德呢，菩萨众的成就具足。复有千万亿五界贤者皆行阿罗汉十地回向五佛化身具足无量功德皆成就。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就是赞叹这个六婆十众啊，即是南居士凡的发心皈依三宝，以三宝为师， 以侍奉三宝嘅，通名为咧叫做优婆塞。咁啊，千万亿就系讲佢呢个数目。五戒咧就系、是、我哋一般人通常所讲嘅，系不杀生、不偷盗、就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能够受持呢一五条啊，而不违犯咧，可以指呢个五种嘅罪过啊，而生呢个五种嘅善根。如果我哋分开嚟讲咧，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就系扶持呢个身业。我哋能够做呢个杀道人，系呢个身体去做啊。若是我哋不杀、不盗、不淫，我哋呢个身体呢个自身咧，就得到呢个清净之业啦。如果我哋不妄语、不以语、不恶口、不两舌，总之呢个嘴呢，唔随随便便做罪业，唔挑拨两头，唔讲大话，唔讲嗰啲咧所谓花言巧语，咁啊在呢个佛法之中多多咧去熏习啊，呢、这个人就叫做护口业啦，佢个口业咧清净。咁啊，如果呢个人唔饮酒，咁啊神志清明啊，咁啊佢得到呢个身同埋呢个口呢、这个意咧三业清净。从前有一个人，佢因为饮咗两杯酒啊，就五戒都犯啦。点解咧？佢饮咗酒，饮到醉醺醺咧，咁就犯咗酒戒啦。突然间隔篱啊，有一只鸡咧走过嚟，吓佢谂下呢次冇死啦，饮咗一半啊，都冇丧喎。既然咧送一只鸡过嚟，咁佢就唔单咧将佢捉咗，就杀之可也，咁就嚟食嗰只鸡啦。咁啊只鸡唔系佢噶嘛，系人哋走嚟，佢冇问过人，佢就劏啊，咁啊犯咗盗戒啦。咁啊跟住杀咗呢只鸡嚟送走啊，咁啊犯咗杀戒啦。咁冇几耐咧，隔篱呢个屋主啊系一个女众，佢就唔见只鸡，就走嚟问佢，佢话我冇偷噃，咁啊犯咗妄语戒。佢饮咗杯醉醺醺咧，乘机咧奸淫咗呢个妇女，咁啊犯咗淫戒。因为饮酒咧而犯呢个淫道杀妄，包括自己饮酒，一共五条戒都犯啦。咁啊，所以佛咧教人家地啊，千万粒唔好饮酒。酒虽然咧唔系杀生，做酒咧系用五谷、用花果嚟做。应该照理嚟讲咧，就唔会有好大嘅过处嘅。但系问题，酒能乱性啊！我哋修行嘅人，无非系修心啫，无非想明心见性啊嘛。咁如果你饮咗酒咧，明心见性固修唔到啊，仲反为乱性啊！因为饮酒而乱性，犯足淫道杀妄啊！你话系咪饮酒系罪过无量呢？所以唔饮酒就可以扶持身口意三业都得到清清净净。咁啊，所以一个学佛嘅人对于呢个五戒咧，一定要持得咧清清楚楚。五戒系为大小乘嘅根本啊！你能够受三皈依之后，跟住受持五戒啊！咁你进一步咧，可以出家受呢个声闻比丘戒，再进一步可以受菩萨戒啊。咁啊，声闻戒、菩萨戒里边都唔能够离开呢个淫道杀呢四条嘅根本戒。所以五戒咧系为一切大小善戒嘅根本。如果我哋每一个学佛嘅人，在家出家都在内啦，能够受持。不杀生、不偷盗、不淫、不妄、不饮酒呢五条戒清净咧，在经上讲啊，就名为五种嘅最大嘅布施、最大嘅功德。咁啊，有人家问啦，点解佢又唔讲四戒啊？佢亦都唔讲六戒，偏偏系讲五戒啦。需知道五者，就系我哋中国系一个好好嘅数目。所谓天文地理都有啊， 呢个天明白觉得五星啊，在地明白觉得五岳行山，在呢个人系有呢个心肝脾肺肾觉得五脏啊，在呢个阴阳咧金木水火土明白觉得五行，通通都系五字嘅，包括天地阴阳男女事物，绝对不讲四不讲六。所以现在佛呢教人家的所持就是持这个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五条具足，就不讲四亦都不讲六了。他皆行阿罗汉十地回向，就是讲呢这个优婆塞啊南众居士呢，他虽然这个外表是似得一个在家人的身，但是他这个内心的修养，他皆行阿罗汉十地以共回向。那么阿罗汉呢从前呢解释过了，就不再重复。什么叫十地呢？在这个大乘法里面，例如花严经，例如楞严经，例如现在我们讲这本《人王富国般若波罗蜜经》，都讲到这个十地。十地，第一是欢喜地，第二是离垢地，第三是发光地，第四贤慧地，第五极难胜地，第六现前地，七远行地，第八不动地，第九善慧地，第十叫做法云地。十地菩萨就配十种波罗蜜，所谓施、戒、忍、尽、善、慧、光、愿、力、智。十地菩萨修此十波罗蜜，能够地地断无明，地地净身。十地法云地圆满之后，再进一步就是佛果菩提。所以十地的众生啊，十地菩萨既然修持十波罗蜜，破无明正法，能够现身法界度众生。咁咩叫做回向呢？通常回向有三种讲法，一者叫做回自向他，我哋自己修多大嘅功德，唔好净系为自己，我哋念经拜佛念完之后咧。我们就要发愿，他说愿消诸障三烦恼，愿得智慧的真明了，好愿一切众生的罪障都尽消除。那么消除罪障之后怎么样？不是这样，我们还要发愿他世世都常行菩萨道，世世都皈依三宝，世世都信佛，世世都行菩萨道，那么他就回自向他。咁啊，第二叫做回因向果啊，因就系修善根啊，读经、拜佛、参禅、拜茶，修种种嘅福业，咁啊叫做因啦。但系我哋唔系因啊，有因一定有果啊。咁啊，希望将来咧成佛道。第三叫做回事向你啊，我哋所修一切嘅善行，唔好有呢个我相，所修一切嘅功德。不要執着啊，我们回向于这个理性啊，要所修自行回向理性才可以成佛。那么名为叫做回事向理，此三种回向都具足。五分法身即是呢由这个戒定慧解脱，解脱之愿啊，这五种呢而成就呢我们这个法身。第一就是戒啊，咁啊，我哋身口意三业都清清净净，离一切个过非，就明为叫做戒法身。第二定，定咧就十方诸佛诸菩萨佢个真心寂静啊，断除一切个妄想，就明为叫做定法身。第三是慧啊，如来用十方诸大菩萨的真智圆明，能够观达法性，无我无我所，真俗圆融，就为之呢叫做慧法身。 第四是解脫啦。如來十方諸大菩薩若身若心啊，冇煩惱，冇過非，而能解脫一切嘅系況，就名為嘅解脫化身。第五，佢哋解脫之見啊，就係咧成佛以後所起咧種種嘅妙用，即是後得之從體起用度眾生啊，名為咧佢哋解脫之見。咁啊，呢五種咧，佢嘅次第由界生定、因定法慧、由慧斷煩惱、得道脫、自身解脫，然後咧從體起用度眾生。在呢五種中，界定為三種，在你嘅因中而立名，因中修界定位啊，果上得到解脱，同埋解脱之後所起嘅妙用度眾生。咁啊，佛咧固然係五分八身具足啊，而菩薩亦都隨分證。咁啊，所謂具足者咧，就係講啊呢個五界嘅賢者。即是五界的优婆塞这个行人啊，从这个外表上来讲呢，他好像是一个在家的男居士啦，与我们普通人呢就没什么两样。但是如果讲到他这个自心的修养啊，他是有这个阿罗汉的德性，又具足十地菩萨行，具足三种回向，具足呢个五份嘅法身啊，咁啊种种功德都具足啦，我就可以讲啦，佢外边系呢个居士身啊，佢个内心咧系呢个菩萨行，咁啊所以咧我刚才讲话菩萨咧就唔论呢个外表啊，你只要发心啊，个个都系菩萨，不管系男系女，系出家未出家，呢个暂时都不谈。菩萨界是大乘界，只要懂法师的语都可以受，菩萨行是人都可以做的。所以座上亦有很多居士，但是你的内心有什么德性呢？我的小根小性，我就不敢随便下一个评判。我希望各位个个居士呢都是外表是个居士，但是自心里面呢有阿罗汉的德性，有十地的德性，有五份法身，种种功德，然后呢以你这个种种功德去推动佛教，使到佛教的发扬广大，都利益无量，它无量功德就加就啊，以上种种的功德呢都得到成就。得佛有十千五界清信女皆行阿罗汉十地皆成就，此生功德住生功德尊的法师，定是男居士，想想说哪有个男居士都不知道，但是女居士都很多啊，似乎不公道，你们不用吵，现在就讲女居士了。得佛有十千啊，这个五界的清信女，十千就是数目，五界就如佛来所讲，不杀生、不偷渡、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清信女呢就是优婆夷，即是女居士。咁啊，佢有啲咩德行呢？皆行阿罗汉同埋十地。咁啊，呢两个名词呢刚才讲唔重讲啦，现在只系讲乜嘢嘅此生功德，乜嘢嘅住生功德，乜嘢叫做终生功德呢？咁啊，此生功德，例如十回向，初登欢喜地，即系登初地，就明白佢哋此生咧，开始生咧，佢登咗初地菩萨，住于呢个初地菩萨位，就明白佢哋住生功德啦。然后再进一步结束呢个初地功德，登上二地菩萨，就明为他们终生了，即是这个初地的功德圆满，要登二地了。那到了二地之后，就初地登二地，明为他们此生了，登了于这个二地境界，就明为他们住生功德。再进一步从二地结束了，登上三地， 命或者叫终生功德，十地之中每一地都具足三生啊，具足子生、住生、终生，十地具足三生。咁啊，每一地有三生，十地咪名为三十生，所以话三十生功德，都皆成就。